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的其他节目。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十一，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控制，天空逐渐转晴，气温明显回升，午后的最高温可以达到12度左右，光照充足，能见度也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昼夜温差加大，早晚体感差距明显，请您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城区都没有降水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目前西部地区环线交通压力最为突出，西二环、西三环南向北全线以及西四环中段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 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老话说爷不爷先看鞋，北京人出门在外没穿好鞋那可不成，脚底有了劲儿，脸面上才有光。说到老北京的好鞋，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内联升。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内联升创办于清朝咸丰3年，您知道创办人赵廷是哪儿人吗？ A 北京人， B 天津人， C 苏州人。 今天呢，开启了新一周的节目，周一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跟您聊聊内联升老北京布鞋的新江湖。那么这第一道题呢，就是说的内联升的创办人赵廷是哪儿的人呢？北京人、天津人还是苏州人？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2018年平昌冬奥会昨天闭幕，平昌当地时间21:16，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奥运会会旗交到了北京市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手中。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体育场响起，通过舞台上的电子显示屏，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唱国歌。21:18，在全场观众和全球亿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下，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2022相约北京文艺表演，用现代手法和思维奉献了一台蕴含丰富中国文化、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的文艺精品，给人们带来了一场融合科技与文化的视听盛宴。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周期，为了纪念这个特殊时刻，包括徽章、邮折、购物袋以及贵金属纪念章等在内的多款会旗交接特许商品，昨天上午10点开始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各销售渠道来发售。会旗交接纪念特许商品兼具收藏性和趣味性，比如会旗交接纪念章使用了一个可以活动的滑雪人物造型，可在胸章的迷你轨道内进行滑行，趣味十足，寓意赛会主办城市的转换。 另一款名为贴近北京贴近冬奥的创意邮折，包含了手绘地图、立体邮折、烫金贴纸、明信片和单枚邮票等多种设计元素。消费者可将北京地标建筑形状的烫金贴纸贴进手绘北京地图中。您可以登录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来订购，或前往特许商品实体零售店进行选购。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入围主竞赛单元的24部影片亮相了，其中19部影片将角逐金银熊奖。这些影片延续了柏林电影节反映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风格，其中两部电影聚焦难民问题，多部电影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和传奇人物经历。本届夺奖的热门影片《过境》由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来执导，改编自德国的同名小说。片中主人公为了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马赛，期间见证了滞留马赛的以德国人为主的其他流亡者的悲惨和绝望。此外，本届电影节将娱乐圈打击性骚扰、支持女导演创作作为重要议题。主竞赛单元中几部女性执导的电影也格外引人关注。保加利亚邮政总局正式发行2018中国狗年特种邮票，庆祝中国农历新年。邮票面值 0.65 列佛，约合人民币2.6块，发行量为3600张。由于发行量小，邮票升值潜力大，越发的弥足珍贵。2017年，保加利亚邮政总局首次发行中国鸡年的特种邮票，受到了保加利亚集邮爱好者以及民众的喜爱。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今年春节期间，旅游市场中出境游持续火热，不少游客选择了提前或推后假期来实现错峰出游，而节后的旅游市场将迎来小淡季。大部分出境游的旅游产品价格相比春节期间下降了30%到50%。今年春节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为史上最高，各国放宽签证喜迎中国游客，助力中国春节成为了全球黄金周。2018年护照排行榜最近发布，中国护照指数的排名比2017年上升了10位，享有60多个免签证国家，全球排名第75位。中国香港排名21位，免签进入155个国家，而中国台湾名列32，免签进入134个国家。北京迎来了冬候鸟过境的高峰，天鹅、鹤、雁、鸭等鸟类在北京歇脚加油。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就要启程南下到鄱阳湖过冬，开春呢再从鄱阳湖途经北京返回西伯利亚或中国的内蒙古和黑龙江一带繁殖。南下北归年复一年，冬候鸟一般三月初返京，三月下旬达到高峰，四月上旬基本全部离京，而今年的高峰期预计会提前到三月中旬左右。德国城市能否进行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柴油动力车呢？德国联邦行政法院终审判决已经定于27号作出。如果作出支持禁令的判决，一些德国城市可以在特定大气污染严重区域进行柴油车。这可能会影响940万辆不满足最新欧6排放标准的德国产柴油车。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美国被曝为柴油车安装作弊软件，以应付尾气排放检查。多家德国车企随后陆续陷入排放门。柴油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和细颗粒物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以及可能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由此成为了德国环保主义者的关注焦点。英国科学家发现，小口啜饮果茶等酸性饮料会腐蚀牙齿，造成牙釉质损坏。酒、水果茶、果肉饮料、无糖软饮料和加糖饮料等等饮料都是酸性饮料，而白水、茶、咖啡、牛奶和气泡水不是酸性饮料。研究人员发现，哪怕餐间饮用放了一片柠檬的白水，或者一天两次饮用水果味的热茶，都会使腐蚀牙齿的风险增加11倍。如果进餐的时候饮用上述饮料，牙齿遭腐蚀的风险会增加5.5倍。所以建议大家多喝白水、牛奶等饮料，或者在饮用酸性饮料或者食用酸性食物之后，吃奶酪之类的食物来中和，还可以大口饮用或用吸管饮用酸性饮料，避免酸和牙齿过多的接触。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地铁所辖的二号线、七号线和九号线分别接驳北京站、北京西站等火车站。每天每趟线路的首班车前后时段会加开临客，以便凌晨返京的乘客能尽早乘坐地铁回家，同时缓解火车站周边返程客流压力。现在每天共计加开临客九列，将一直持续到3月18号。最近骑共享单车可能您会感觉贵了一些，摩拜、ofo 先后都取消了月卡优惠，现在月卡价格恢复到每月20元。业内人士指出，各家共享单车企业可能要结束盲目的价格战，收费会回归理性。今年第一次小客车指标摇号分配将于今天进行，超过280万个人将竞争6460个普通小客车号牌，中签比大约为1907比1，超过20多万人在参与排队等待新能源小客车号牌，只有5万4000人可以分配到新能源号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进一步完善了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原有可以处理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基础上，新增了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功能。需要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来进行。来，我们关注一下出游方面，午后阳光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公园走一走。市属公园部分新春文化活动将持续到正月15，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的迎新春晒爆款文创产品联展，还有香山公园的登高祈福会、北京植物园第14届春节兰花展、中山公园迎新春传统花卉精品展以及四季飘香北京名人名兰展览等等。玉渊潭公园内的200多株腊梅预计将在正月15前后绽放迎客。再来看电影方面，小黄鸭大电影《妈妈咪呀》3月9号上映了，不过这两天呢都有点映。《妈妈咪呀》这个鸭呢是鸭子的鸭，《妈妈咪呀》讲述了雁群在南方迁徙的途中，最棒飞行家大鹏桀骜不驯爱捣乱，和他的女朋友晶晶调情时不慎撞散了一群赶路的小鸭子。不服管教的大鹏决定单飞，不得已和两只落单的小鸭子组成了临时父子档的南迁故事。还有一部合家欢的新片3月2号上映，就是电影《彼得兔》。这是一部由英国百年经典 IP 改编的真人动画电影，讲述了田园冒险大王彼得兔带领一众伙伴斗智斗勇的爆笑故事。电视剧方面，本周三也就是2月28号，由刘进执导、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将在东方卫视开播。这部剧围绕张嘉译饰演的海归徐天来展开，讲述了他回国后遇到的情感纠葛和人生选择的故事。宋丹丹和张嘉译的实际年龄仅差9岁，而这部剧也是两位实力派演员首次饰演母子。 逆龄生老北京不鞋故事，老话说，爷不爷先看鞋，北京人出门在外没穿好鞋那可不成，脚底有了劲儿，脸面上才有光。说到老北京的好鞋，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内联升。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内联升创办于清朝咸丰3年，您知道创办人赵廷是哪儿人吗？ A 北京人， B 天津人， C 苏州人。 这道题呢还要请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内联升的创办人赵廷是哪儿的人，北京人、天津人还是苏州人？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江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周一，又开启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们呢这系列节目也是通过邀请不同老字号的传承人和掌门人，和大家一起来探寻这些老字号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焕发新的活力，展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北京。老北京布鞋的新江湖，来聊聊内联升，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程旭。程总您好。 黄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哎，欢迎您来做客。特别年轻有为的一位副总啊，来说一说。当然我知道您在这个内联升也已经是，其实看着年轻也很多年头了， 十年了 哈，对这里也有很深厚的感情。那么说到咱们北京老字号的鞋子，当然首先得说内联升，因为过去老北京人炫富有一句口头禅叫头顶马聚圆，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这个内联升的这个鞋子，从这句这个顺口溜来说，我们就能听出那个时候是有钱人的专属，是吧？ 对，非富即贵吧，可以说。 哦，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 是公元1853年，也就是在清朝晚清的时候的咸丰三年。 当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创立了这样的一个品牌呢？ 是这样，就是内联升的创始人叫赵廷，是天津的武清县人。 哎，透露了我们第一题的答案，没关系，继续。来， 他自幼呢，因为家里非常贫苦吧，来到北京做学徒，就是做鞋的学徒啊，当时在北京的东四牌楼一带的一个靴鞋店吧。但是因为这个小孩啊非常的聪明，不光是会做鞋，就做鞋很快就已经掌握了好手艺嘛，同时呢也非常注重积累人脉， 脑子好使，这属于 没错。对，服务过的这些很多的顾客吧，再做鞋就指找他， 对，他一下就能知道人家喜欢穿什么样的，多大的尺码之类的，这种。 对，久而久之的，他就等于是成了他的固定的顾客。其中就有一位这个叫丁大将军，在他的资助下成立了这个内联升的靴鞋店。等于这个赵廷就自立门户了嘛。 哦，这个丁大将军看好，说这孩子挺机灵的，出来吧，你自己单干吧。然后两个人都投了钱，是吧？ 应该是这个，主要是以这丁将军为主，因为那个时候他只是北漂嘛，应该说是一个 清末的北漂哈。 对。 我看了一下资料，丁将军是投了大头，然后这个赵廷是投了很小的一部分。 对，出了白银10万两吧。 这丁将军哈， 丁大将军， 对对对， 一笔巨款了，在当时。 那可不是嘛，白银10万两呢。然后这个赵廷主要是有手艺，然后他当时学徒嘛，挣的钱也不多哈。 对， 但是主要是靠他来做这个。 对， 所以就那个时候成立了。但是这个内联升这个字号是怎么来的呢？您跟大家也说说。 这个字号应该说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内联升这三个字的由来。内指的是大内宫廷。联升呢是寓意穿上本店制作的靴鞋，可以官运亨通。联升三级，这个也是点出了当时内联升在创立之初的市场定位。 所以说呢，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内联升这三个字儿呢，其实它也是这个隐含着，就是很多这个上朝廷上的当官的人会穿这个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您要说这个做这个鞋，应该说是各种各样人都可以来买啊。为什么这就是你们内联升的创始人会把这个焦点聚焦在了这个朝廷的官员穿的鞋子上？ 所以就说这个赵廷啊非常懂经营啊，就是当时他在就是在做学徒的时候吧，应该说就分析了当时京城鞋行的这个市场啊，发现这个尽管啊当时已经有这种皮鞋啊这种舶来的，包括也有传统的做布鞋的这种靴鞋店， 就是说，所以其实当时这个市场是 已经是很丰富了， 很丰富了。 有已经有舶来品，清末那个时候有皮鞋，然后也有以前留下来这种布鞋。 对对对对。 要找这个市场痛点也不太容易哈。 所以说他当时就发现啊，哎，有一个应该说现在叫蓝海吧， 嗯， 就是缺乏一个专营巢靴的这么一个靴鞋店，因为当时有很多的晚清的朝臣，他们都是找就是在民间。或者在就是市场上找各种的靴鞋店去制作巢靴，但是这个质量啊标准啊也是参差不齐，在他服务的很多顾客里边就有很多这种在朝为官的官员， 嗯， 所以就发现这个痛点，然后就哎决定只做巢靴，专营巢靴店。 这个巢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应该说巢靴这个是公务员的，当时就晚清公务员的标配 专用鞋啊。 对，就是跟一般鞋的区别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就经常看影视剧啊，说这个皇帝早朝，可能那大臣头这个天亮之前就要到这个殿前去跪着去。 嗯。 啊，所以说保暖性非常重要。同时呢，这个因为这个皇宫是一非常庄重的地儿，你不能说。嗯，穿着这个鞋踢了踏拉的，这个得穿着落地无声，而且非常好打理，所以就是内连生的这个靴鞋也是非常讲究，从选材到做工要求比一般的鞋要高。 哦，所以内连生其实最一开始是做这个巢靴。 对对对。 给官员上朝用的，这个也是那个时候算是高端定制了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这种标准化的鞋比较少，特别是像这个巢靴啊，这个只能是定制 高定产品。 对， 网友胡琴说了，他说每年过年之前我都会去大栅栏买一双内联升。咱们现在这个总店内联升是在这个 大栅栏 里头，我记得旁边还有什么茶叶店、绸缎庄什么的， 反正 都在那里头哈。但是我看了一下，说咱们最开始创立的时候其实是在东郊民巷是吧？ 对，那个时候叫东郊米巷，在当时就相当于现在的叫中央政务区啊，因为当时这个总理衙门就在这个东郊米巷， 嗯， 包括当时很多的国外的驻京的使馆都在这个区域，包括军机处。很多的这些办公的机构， 最早是在这个地方创立的。 对，应该说是跟这个总理衙门是挨着嘛，所以说就是内联升这个历史上服务了很多这种重要的官员啊，李鸿章也是其中一位。 哦，那后来是什么时候迁到这个大栅栏去的呢？ 这应该是在1953年的时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哦， 从这个其实。应该说内联升在这个近代历史啊经历了很多这种不管是八国联军入侵啊，还是袁世凯兵变啊，经历了很多这种浩劫， 嗯， 然后生意呢也是起起伏伏，几次搬迁，从最开始的叫东郊民巷， 嗯， 搬到了后来东四的一带的叫奶子府。 哦，还搬到过东四过。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在东四南大街有一个店，就在当时的那个位置。 哦，然后后来 搬到的这个就是叫大栅栏这个区域吧，但是当时不叫大栅栏，应该是它北边的一条街叫廊坊头条。 哦，知道。然后后来就是 后来搬到大栅栏， 最后定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53年嘛。 53年就已经是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了哈。 对。 那么这个。内联升呢最开始一直也都是这个叫前店后厂是吧？ 对，就是包括在廊坊头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工厂就离现在大栅栏也不远， 嗯， 叫北火扇胡同。 嗯，其实不仅是这个内联升啦，很多这个老字号可能它都是这样前店后厂的一个经营方式。那么后来它是如何慢慢发展起来，而且听说老掌柜在学艺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一会儿我们再请这个程序来给我们接着说。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代理重走昔日盛景。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十一，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控制，天空逐渐转晴，气温明显回升，光照充足，能见度也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差距明显，请您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下1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下1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城区都没有降水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北部地区高速车流量开始上升，目前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老话说，爷不爷先看鞋，北京人出门在外没穿好鞋那可不成，脚底有了劲儿，脸面上才有光。说到老北京的好鞋，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内联升。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内联升是中华老字号，从事手工布鞋行业，始建于清朝咸丰3年，创始人是天津武清县人赵廷。过去老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头顶马聚圆，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样，腰缠四大横。这里说的脚踩内联升，就是说能穿上内联升做的鞋是对身份的一种炫耀，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内联升特色产品千层底鞋底，每平方寸要用麻绳纳多少针呢？ A 81针， B 101针， C 120针。 哎，好了，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呢已经出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道题，说的是内联升的特色产品千层底儿的鞋底儿，每平方寸要用多少麻绳纳？要用麻绳纳多少针？81针、101针还是120针呢？还真是挺有讲究的。如果各位朋友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老字号，新疆土。

内联升历史上有一本书非常有名，叫做《吕中被宰》。 嗯， 这个也是目前中国商业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部顾客档案。 嗯，这吕就是鞋子那个鞋履的 履 哈。嗯， 对，包括 记的是啥嘞？ 记载的就是当时在内联升做过鞋的这些顾客的靴鞋尺码、爱好样式、购买时间、家庭住址，以及他的籍贯啊，然后关节的高低啊，这些都 做鞋都不能做错了哈。 对对对对对。 啊、 哦，这样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您不用说每次都来店里边做，只要做过一次，您只要这边派个人过来说一声， 嗯， 做好一双鞋直接送到府上，非常贴心。 哦，这特别好哈。 对， 特别省事儿。 而且就是我看一些影视剧啊，包括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天下第一楼》啊， 嗯， 说的是那个全聚德的事儿， 哎， 也提到了说就是全聚德在后来经营中啊，也是，有一本书叫做《善中被宰》，就他的这个、 哦、人家吃饭的口味是什么、啊？ 口味对，就是根据内联升吕中被宰，然后等于是学习过来的。 哦，我听说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要给这个京城的这些这个官员送礼的话，送这鞋子上这儿来一看，这材料就能够知道了哈。 对，因为就是京城嘛，这是一个全国人才汇聚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地方官员通过这个科举啊等于是从地方到中央了，但是呢就是应该说举目无亲啊，那怎么办呢？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同乡，包括就是拜师嘛。 嗯， 说比如我是江西的，然后有一个朝中的官员也是江西的，我是同乡，那学生去看望老师，那不能空手去啊，那送点什么好呢？先来内联升，看，一查老师的这个穿多大鞋，然后交上银票，这边您留好一个字条，到时候直接放到鞋里边，您不用亲自登门，这边做好了就把鞋送过去了。 哦，这就方便了他们了哈， 非常贴心 啊， 而且也取一个提鞋之意。 提鞋啊、哦，这个谐音非常好哈。 是 做这个巢靴，但是光做巢靴肯定还是太小众吧？ 对，到后期吧，应该在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就是转型做现在我们的这个千层底儿布鞋。 嗯，千层底儿的布鞋。 对。 啊，这个当时是后来想到怎么转型了呢？ 这个也是一种无奈吧，因为这个，辛亥革命以后啊，应该说这个巢靴啊，这个朝廷已经没有了，那这个巢靴就没有市场了嘛。 嗯、 那就是当时这个内联升的经营者啊，也是分析市场情况， 嗯， 就是觉得这个千层底布鞋这是有前途的。包括当时很多的这个，像文化界的名人，你比如侯家、侯宝林的这个世家，包括这个我们说京剧大家梅兰芳啊世家，还有什么谭元寿，就是很多这个文化界的，包括当时的很多这个民族资本家吧，应该说， 嗯， 像什么荣毅仁这些荣家，当时的名门望族为他们做靴鞋。 嗯，啊，做这个布鞋 哈。对， 那么这个布鞋会有多少层底儿呢？ 是这样，就是经常会有顾客说这个千层底儿啊， 有没有一千层？当然不能了，要不您踩开高跷了哈。 对啊， 一百层都不能有，我估计。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男鞋是35层，女鞋是33层。 哦，男鞋是会更厚一些，是吧？ 更厚一些， 男同志穿的走多磨的是吧？ 那个就是鞋子长短啊、大小也有一些关系。 哦，那也30多层也够多的了哈。 对对对。就是，但是我们从外边看，可能也就看5-6层。它实际上就是从你外边那个叫鞋，我们叫鞋墙啊，就是鞋底的那个侧边，看是有那么5-6层。 是， 但是它其实每一层里边有很多层。 哦，这个样子，所以叫千层底儿。 千层底儿， 就 形容 那个 非常多， 非常多是吧？ 对。 啊，那顺便您把这一些布鞋的知识也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去买鞋，有时候布鞋也分很多种，什么撒鞋、僧鞋、骆驼鞍等等等等哈。 撒鞋应该说是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经典的产品吧。我们看那个十月围城里边就有这个鞋。它实际上指的是过去两类人穿。 一类人呢是这个习武之人， 嗯， 啊，因为他这个鞋头是用牛皮做的嘛，非常结实， 嗯， 耐穿，就是踢不破， 嗯， 啊，另外一类呢就是轿夫， 哦， 这两类人都是就是非常费鞋的人啊， 哦， 啊，对。 这个其实这个在南方南方来说是实际上是把布鞋的这个后鞋帮踩在脚后跟底下，就不把那个后跟给拉上去的意思哈。 不是，那个您说那个就是那是一种穿法吧？ 啊，那是一种穿法。 对对对， 就是就拖拉拉的那么穿着的哈。 对，就当拖鞋那么穿。 对，但是咱们的这个撒鞋不是那种哈。 啊，不是不是，它实际上是在鞋面上，就是鞋前面吧，有一道或者两道竖着的梗。是用皮子缝起来的 哦， 对， 这两道的见的不多，但是一道的好像看那个武打的那种电影，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古装片会有 啊，这叫撒鞋， 撒鞋。 那么僧鞋呢？ 僧鞋实际上就是一类特殊人群嘛，出家人穿的。 嗯， 这里边除了僧人穿的，还有道士穿的， 嗯， 都会有 啊。 啊， 这是僧鞋， 就是，对，它款式也比较经典吧。 嗯。还有这个骆驼鞍， 骆驼鞍这个鞋是，其实应该说是可能老北京人知道，现在见的不多了啊，它是一类棉鞋，为什么叫骆驼鞍呢？就是它形状看起来像那个骆驼的那个两个驼峰，就是从侧面看，所以叫骆驼鞍。它一般原先是用羊毛毡子做鞋底儿，保暖性非常好，后来我们也用这个羔羊毛啊。这样就进一步的增强了它的保暖性。 这个是一般是冬天的这种保暖的这种鞋子，棉鞋是这样的哈。还有朋友问说，我一直搞不清楚小圆和僧鞋还有蛇边儿这有什么区别啊？ 其实这个很简单，圆口鞋就是我们看一些武打片，什么成龙啊、甄子丹，他们就是经常会穿到的，就是鞋口是一个圆形，款式也非常的简单啊，精简。这个叫圆口，这个松紧口，也叫就是边鞋，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看过那种懒汉鞋，就是白边懒、红边懒那个款式，它是在这个鞋面上有两个这个叫我们叫橡筋啊，实际上松紧带，等于穿的时候非常好穿。就是这种懒汉鞋的款式。 对，其实您也未见得非要搞清楚哪种说法，您去买试，您觉得哪种好穿，哪就穿哪种是最好的。 这些店里边都有。 啊，好，那么我们稍后继续，这样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老话说，爷不爷先看鞋，北京人出门在外没穿好鞋那可不成，脚底有了劲儿，脸面上才有光。说到老北京的好鞋，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内联升。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来看第二道题，内联升特色产品千层底鞋底，每平方寸要用麻绳纳多少针呢？ A 81针， B 101针， C 120针。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内联升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程旭，带我们一起了解北京布鞋的新江湖。那么内联升呢是老北京的这个布鞋，刚才的您也说到这个布鞋现在不是现在了，以前到现在就一直是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类型哈， 对， 也适合不同的这个人群穿。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内联升的这个千层底儿的布鞋，千层是形容它的层多，实际上也是30多层，30多层也不少了哈。 对对对，是。 然后网友骆驼就说了，说这个我去过内联升的店里头，一楼的旁边有这个手工布鞋技艺展示，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呢？ 还有的，就是每天都有。 啊，是怎么个展示法呢？ 其实它是演示的是布鞋制作的其中两道比较重要的工序。 嗯， 一个就是纳底，纳鞋底儿，是我们的一个女师傅在那儿演示那个纳鞋底儿。 现场纳。 对，现场纳，包括就是他会把那个夹板支起来。然后把那个鞋底儿夹在中间，一针一针这么纳。 哎，要用那个顶针吧？ 要用顶针，要用锥子。 哦，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头那个以前我妈妈奶奶也做过这个，我还有印象，用锥子先插一下，要不然那针都戳不过去，太厚了哈。 对。 然后用顶针顶那个针，要不然这手那个戳那个针过去可疼可疼了。 对，就是刚才说那三十多层，为什么不能再多？再多就纳不过去了。 哦啊！现在店里头还有，哎，我知道现在这个内联升这个做布鞋的技艺还是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吗？ 对，就是还有另一道工序，我们就是演示的是上鞋这道工序。 上鞋。 对，就是把鞋帮跟鞋底缝合在一起。 嗯。 就是我们知道，就经常会说国外说手工皮鞋啊做的如何之好、嗯，意大利的手工皮鞋，实际上中国的手工布鞋，我们的技艺一点也不比国外差。 嗯 啊，所谓的手工主要就是讲的是这个鞋帮与鞋底啊缝合这个过程。对，像布鞋就是如果我们从行业上来说啊，可能就是会分成五类。 嗯， 这就比较专业一点了。 嗯，应该我说说， 包括像内联升嘛，我们就是作为手工布鞋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 嗯 啊，另外还有冷粘布鞋，就是我们现在皮鞋的这些制作基本上是用冷粘的工艺去制作的。 嗯， 另外一类呢，就是叫硫化，像匡威的帆布鞋啊，什么国外的 Vans 啊、嗯，包括就是这些现代工艺做的，还有磨压和注塑、 嗯、 啊，这些都是用机器做的 了。哦，那么这个内联升呢是这个手工布鞋，那么手工布鞋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包括哪些内容呢？ 啊，就是这个千层底布鞋整个的制作过程，因为这个制作过程是中国就是应该说世界吧，独一无二的，只有中国有，这也是凝聚着应该说中国的先人啊上千年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那国外不是也有布鞋吗？ 但是它不是千层底儿啊。 哦，所以千层底儿这个是特别珍贵哈、啊。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布鞋刚才说到了上鞋这个工艺嘛，我们有三种上法啊，叫做正上、反上和明上啊。这三种上法，像这个手工皮鞋它只有这个其中的一道上法啊，就是明上的一道。 那您跟我们说正上、反上、明上是怎么个不同？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啊，为什么叫这三种上法呢？就是我们从直观的看这鞋啊，你能从这个鞋的侧边啊、 嗯、 能看到针码的，包括皮鞋它有的能看到那个圈边那个线， 明线的那个， 明线的这叫明上、 啊、明上。 反上应该说这也是内联升的绝活，就是它在做鞋的过程中啊，鞋面是一直是在里边的，鞋里是在外边的。 嗯， 等这鞋做好了以后把它整个翻过来。 哦、 啊，这就非常讲究了， 就是鞋面就能兜着这个鞋底儿了。 对对对对，它实际上在做鞋的时候，鞋底儿也是在就是缝完了之前，它接触地面那一块都是在里边的。嗯、 哦、啊，然后给翻过来。 鞋垫是在外边的。 哦， 整个在做好了以后给它翻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样就能把这个就是这个边儿给收在里边， 看 不出针码、 哦， 而且显得这鞋会比较瘦，比较秀气。 哦。 啊，还有一个叫正上， 嗯， 这个现在这个上法已经非常的很少用了。 哦， 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潮靴啊， 嗯， 就是用的这种上法。现在内联升我们只有一类鞋用的是这种上法， 嗯， 叫做大云棉鞋，这也是、 哦、 也叫什么呀？叫棉窝，啊，过去，这个应该说过去旧时候啊，家里边也没有暖气啊，也没有空调， 嗯， 啊，冬天非常冷。守着炉火，有钱人家就穿一双棉窝。 这个正上是怎么上上去的呢？ 它是等于把这个针在鞋里边跟鞋外对穿，等于这个从里边掏着缝、 哦、 这就难度非常大了。 嗯， 现在只有这个大云棉鞋，这个鞋现在还用这个上法、 哦、 所以这个鞋现在也被誉为布鞋的活化石。 哦，大云棉鞋哈，穿的人也少了，现在冬天哪有那么冷啊。 对，一般都买回来收藏了。 网友方峥嵘说我小时候奶奶就会做鞋底儿，想起她给我做的鞋就很温暖。这个千层底儿的布鞋确实是充满了回忆，但是现在这个工艺也是可以用机器来完成的哈。如果每双鞋都是人工做的话，一个是非常麻烦，另外一个这成本也会非常高，是吧？ 对，但是内联升现在的鞋可能百分之，就说这个布鞋啊，手工布鞋、嗯、90%都是还是手工制作的。 还是手工制作的， 对，可能只有10%不到是这种机纳底。

A 圆头的靴子， B 尖头的靴子， C 方头的靴子。 哎，这第三道题呢，大家想想看，皇帝穿朝服用什么样的朝靴？圆头的靴、尖头的靴还是方头的靴？程总说这专门查到资料的哈，才给大家出这道题。来，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内联声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程旭，带我们一起了解老北京布鞋的新江湖。那么刚才出了这第三道题呢，是关于这个朝靴还是皇上的朝靴哈？那么刚才呢，这个程总也跟我们介绍到了，像这个以前抬轿的啊，车夫穿的是内联升做的这个洒鞋，朝廷的文武大员呢穿的是内联升做的这个朝靴，那么皇帝登基的时候穿的就是龙靴了，是吧？ 是。 哎，这个当时宣统皇帝在太和殿登基时候穿的龙靴，据说也是内联升做好之后送到内务府的，是吧？ 这个我专门查了一下资料啊，其实就是皇帝包括这个后宫的嫔妃啊，他们就是日常的这个服饰啊，是由这个就是朝廷专门有一个部门叫做织造局，一般是设在江南。 江南织造局、就是、好有名哦。 对，这也是一个字号了。 是 在现在的南京、杭州、苏州设在这一带。都是当时民间的一些手艺比较高超的艺人。但是这个宣统皇帝他为什么就是这双龙靴是内联升的呢？我也查了一下，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光绪帝啊，驾崩非常的突然，啊，非常突然。实际上在第二天立的这个宣统继位，为什么立这个宣统啊？因为当时就是光绪帝刚刚驾崩以后，这个朝廷的文武百官啊，都举荐的是醇亲王叫载沣，让他等于登基辅政嘛。但是这个慈禧太后啊，她是担心这个，因为晚清的时候权力斗争非常的厉害，这个载沣这已经是一个实力人物了嘛，啊，肯定不如这个宣统啊，这个溥仪这一个小孩好控制， 对， 所以说最终立的是溥仪登基，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突然，你就别说那个去做一双靴子了，你就光从江南那边把鞋给运过来也得两天的时间，所以就由内务府啊，紧急的，当时找到内联升，连夜赶制了一双龙靴，然后一早送到这个宫内，然后让这个溥仪穿上登了基。 所以说这个当时还是挺紧急的， 非常的紧急。 但是后来这个应该说在这个时候是他这个内联升最辉煌的这个时候。 对， 对。 后来这个也是经受了炮火的冲击，尤其是老掌柜赵廷过世之后，据说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低迷期哈。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从晚清到民国到解放之前吧，应该说这个中国最苦难的一段时间，就战乱纷飞啊，百姓都流离失所了，商业那个时候就非常的萧条，包括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像《大宅门》啊，那个《同仁堂》原先也是经历，差不多，应该说就是，当然那段时间吧，内联升也是定位于中高端，刚才说了，给这些初创的民族资本家，民国时期的一些官员，还有文化界的一些名流，为他们服务。那个前段时间我们一块儿出去做一个活动，正好碰上了这个天坛的总工程师，原天坛公园的总工程师，后来跟我聊起来，他说那个你知道袁世凯穿多大号鞋吗？ 我说不知道啊。他说他在那个原先他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同事一块在整理天坛的库房的时候， 嗯， 找到了袁世凯登基时穿的龙靴， 啊， 是38号的。 哦，这脚也不大吗？ 对，其实当时他不是很确定这是袁世凯登基穿的龙靴， 嗯， 后来他特意到了内联升，当时就是那时候《吕中备载》里边查到了袁世凯的鞋码38号，这样相互佐证。 哦， 确定的， 查到了哈。 嗯， 那么说到这个内联升呢，后来就是这个刚才说了，老掌柜过世之后呢，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内联升也是当时是处于一段比较低迷的时期哈。后来您说了，这个内联升是在1954年是吧？ 应该是56年进行的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不是就签到这个 啊？53年， 53年签到大栅栏这边，然后就是进行了公私合营。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说，内联升其实它不算是一个国企哈。 啊，对，那个应该说老字号都是。 它是一个老字号， 对对对。 但是它现在并不是国企，是吧？ 现在我们是2001年的时候企业进行了改制，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 嗯 啊， 等于是现在是股份制的这种公司哈。 对，现在应该是员工持股。 哦 啊， 那么说到这个内联升啊，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70-80年代呢，那个时候大家穿的这个可能布鞋还会比较多，后来就是后来大家真的是现在开始穿的这个鞋子式样就各种各样特别多了。那么内联升的这个生存遭受最大冲击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吧。要说这个冲击可能比较厉害的，从市场方面应该就是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皮鞋运动鞋大量进入市场。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从50-60年代再往前，可能都是自己家里做鞋， 对 啊，买鞋的很少。 嗯， 但是从这个就改革开放以后嘛，就开始进入到叫买方市场，就是这个供应啊就非常丰富了，物资也日益的丰富，而且这个新的工艺都不是说用手工去做了，都是用机械。刚才说的像硫化呀，磨压呀，注塑啊。这些工艺它可以大量的降低成本，鞋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嗯， 而且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就是80年代末到2000年这段时间，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的是这鞋的耐穿。 对 啊， 还有一些新奇的样式哈。 对，新奇的样式。 嗯， 可能不会更多追求这个舒适度，所以直到这个2000年，企业改制以后，新的这个领导班子吧，意识到这个手工布鞋这才是内联升的特色，啊，这才是我们的经营的根基，啊，而且这个手工布鞋它有其他鞋类无法替代的这个舒适性，啊，所以说有很大有前途吧， 八号玩家说手工的呀，我也舍不得穿呢，还在鞋店里头钉了塑料的前后掌了，总觉得很容易坏，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的意思呀？ 应该不是塑料的，是那个橡胶的。 哦，橡胶的。 橡胶的，对，塑料的穿着呢太硬了，啊。其实我们如果要是问我们的话，我们的店员一般都不建议顾客去贴这个前后掌，包括贴这个胶片鞋底啊。 嗯。 除非您真是说天天穿着这鞋去柏油马路上面天天去逛大街。 去磨去。 对。一般我们在室内穿着，包括就是室外穿着不会太长时间的话，就穿这个千层底就可以了，没必要去贴。 来，我们说一说吧，因为内联升呢在这个适应新时代也做了很多这个改变，所以现在还是很能够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应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新。从改制以后我们就把工艺进行了升级，过去我们说就是家里可能很多老人都做过鞋，那个时候叫用旧布打割本，打割本 就是贴一层一层的鞋底儿是吧？ 对，贴那个底儿，然后把它再纳起来 啊。 但是呢，一方面是这个旧布越来越少了， 另外从这个卫生的角度，从标准化的角度，它也不能适合现代人的这个需求。 嗯， 所以我们在改制以后就全都换成了纯新的棉布， 嗯， 做这个鞋底，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鞋底的标准化。 嗯， 原先的鞋底可能薄厚都不一样啊，而且有的地儿可能厚一点，有的地儿薄一点，穿着可能不舒服， 嗯， 也硬也硌脚。现在鞋就非常舒服了，穿着就跟踩在棉花上似的。 嗯，用全新的这个布来做这个鞋底儿哈。 对对对。 嗯，网友佳木说，我发现好多成功人士也喜欢穿布鞋，马云也穿布鞋啊，我希望布鞋现在能够更时尚一些。其实我知道内联升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改进哈。 对，刚才说的很多这个名人，其实吕中北达我们说了，就是过去服务过的一些名人， 嗯， 像现在服务过的名人也很多，包括这些企业家啊， 嗯， 像刚才说的包括像柳传志啊，今天我听新闻说那个吉利的李书福收购了那个奔驰公司的 10% 的股份，还有像什么李开复，他们都穿过内联升的鞋， 嗯， 包括宗庆后这些大的企业家，文化界的像欧阳中石老师，著名的书法家，原先像启功啊、季羡林啊这些大家都在穿。 哎，他们都喜欢穿什么样？就什么？你们这内联升什么样的鞋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可能这些大家吧，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穿经典款式。 哦， 对，包括像成龙啊、张艺谋啊，他们都穿的是这种经典的圆口。 哦，经典 圆口。包括我们最近呢，应该说是郭德纲， 嗯， 还有郭麒麟，他们都是穿这种经典的圆口。 这是经典的这款式， 嗯， 那我知道你们其实为了适应现在大家这个喜好也做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些造型上啊、花纹图案上啊，也跟那个很多地方合作哈。 对，从改制以后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设计部门，现在我们的设计师是已经在内联升工作11年了吧。 嗯， 他原先是在法国学的服装设计 啊，法国的来做这个布鞋的设计啊。 对，因为他母亲是原先内联升的员工嘛，所以他在学成归来以后就来到内联升工作。 那你们这布鞋现在都什么样了哟？我倒很好奇了。 开发了很多的款式， 啊， 特别是女鞋，应该说款式非常的丰富。 嗯 啊， 我听说你们还有这个什么米老鼠啊、愤怒的小鸟之类的哈。 对，近几年吧，我们也在尝试跟一些大的 IP 进行合作， 嗯， 开发了很多文创的产品，包括像跟迪士尼合作， 嗯， 美国迪士尼合作开发的米奇米妮的系列的女鞋，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版权的是吧？ 都是正版授权的， 正版授权哈，大家可以放心 啊。对， 这是跟这个迪士尼合作 啊，包括跟芬兰的 Rovio 公司合作的愤怒的小鸟 啊， 哦，我们跟故宫淘宝， 嗯， 合作的探花的系列， 嗯， 然后跟动漫电影《大鱼海棠》合作的主题的产品， 嗯， 最近的产品是跟，就是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有一部热播的网剧叫《九州牧云记》，我们合作了一个系列的产品，啊，也非常受欢迎。 啊，这个会是一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买呢？ 一方面是就是我们的一些粉丝嘛，另一方面是这些剧的粉丝， 嗯， 同时还有一些就是大学生， 嗯， 他们对于这种文创产品啊，对传统工艺啊、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情结在里边。 哦，但是说到这样的创新哈，这个网友非同小可就说，他说我觉得印个愤怒的小鸟啊什么的就不像传统的布鞋了，还是要把传统的刺绣之类的要保留啊。其实这个朋友的观点也是代表了一部分人大家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哈，也是代表现在传统和现代融合的一种趋势的一种碰撞吧。您怎么看呢？怎么让这个所谓的时尚和传统更好的融合呢？ 其实刺绣我们的工艺也有保留啊，包括很多的这种款式。其实我们文创现在基本上是走的两条线，一条线呢就是跨界，包括像跟迪士尼啊、像愤怒的小鸟这些，可能它就是步子迈的会稍微大一点嘛，它是面向就是更年轻的一部分群体。 嗯， 另一块呢就是偏传统中国风，你比如像大鱼海棠，像跟故宫的合作，跟这个九州牧云记，这些都是走的这个新式中国风这个路线，就是它适用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嗯 啊，但是都 还比较受欢迎吧。 不同的人群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哈。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就是这个传承与创新如何去平衡这个问题。 是， 其实这也是目前众多品牌都在面临的问题。 没错， 包括很多国外的奢侈品牌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嗯， 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国外奢侈品牌嘛，原先是非常的高大上的这些牌子，我只找这些什么王妃啊，什么女王啊，哎，他们为他们服务。 嗯， 但是现在他可能选择代言人，已经不会说选一些明星啊，一些贵族啊，他可能选的是一些小鲜肉啊， 嗯， 这些一些也他也要面临一个年轻化的问题。 嗯， 所以说 对于内延生这样的老字号，其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一样的，就是文化我们肯定要传承，记忆我们一定要保留。 嗯， 但是你也要适应新时代下用户的需求。 是，所以说也会有像这个程总这样年轻有为的这个领导者哈，也带领这个企业有更多这种创新。那么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可能下一步除了在文创这个这条路线上会继续延续以外，我们会更多的跟时尚进行碰撞，包括跟一些时尚品牌的合作，跟一些独立设计师的合作，包括一些就是跨界的合作都会进行尝试。 嗯， 因为从大的行业来说啊，我们可能之前更多的是聚焦于老字号， 是 说内联升属于老字号，它的历史有多么悠久。但是你如果要横向去看的话，鞋业它属于鞋服， 嗯， 这个服饰产业的一部分。再往大了说，它是时尚产业的一部分。 是啊，因为内联升你在创立的时候，实际上在当时也是一个 代表了当时的时尚， 是吧？ 就刚才那个顺口溜说的嘛。 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回归创立之初的这个定位，要回归时尚啊，因为时尚本身就是这个鞋服行业最大的功能性之一。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老字号的内联升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多的青春来， 是 也能够走在引领时尚的前列。 是，我相信会有这一天。 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再把第三道题的答案可以给大家公布一下喽。 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脚底有了劲儿，脸面上还有光。说到老北京的好鞋，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内联升。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内联升，老北京布鞋故事。清朝拒用汉人衣冠，靴子便成为了皇帝及文武百官工服时主要的足衣。清代的靴子样式初上方头，后又流行尖头式，皇帝穿朝服时用方头朝靴，靴与服色相同，常饰有黑边，上绣草龙花纹，靴底较为厚重，后来采用通草改为薄底，靴子的材料多为黑缎。清代徐珂曾说，靴之材，春夏秋皆以缎为之，冬则以渐绒，有三年之丧者则以布，风靴之头皆尖，唯注以入朝者则方，或曰言明志也。今天的故宫中存有当年同治小皇帝穿过的一双青缎粉底小朝靴，方头长筒，黑色缎面，白色靴底，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 哎，这道题的答案是 C， 各位朋友您答对了吗？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的系列节目呢，我们了解了内联升这样一家老字号它的这个锐意进取，把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故事，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老字号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踏实。也非常感谢程旭程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您。 也希望您能够带领啊，在您和您的同事的这个努力下，让这个内联升这个老字号能够更多的焕发出它的这个时尚和青春来。 啊，一定。 好，谢谢。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还是要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景泰蓝于明朝景泰年间创制而得名。1956年1月，北京珐琅厂由42家私营珐琅厂、造办处、作坊合并成立，是目前全国景泰蓝行业中唯一的一家中华老字号。景泰蓝都有哪些绝美之处？它在造型、纹样、色彩、工艺质量和艺术水平上都有哪些门道？ 这几年景泰蓝技术又有哪些发展？这些年来又诞生了哪些景泰蓝的国体精品？这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访谈，为您带来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 家国，笔墨纸砚一卷，锦绣山河。行云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光风霁月挥毫，千秋佳作。好的再无一派，恢弘气魄。 还记得您的新年愿望吗？ 今年我要好好工作，争取工资翻一番。 今年我要坚持跑步，争取啊瘦个10斤。 今年啊，我想考研，让自己啊能看得更远。 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新年愿望，此时此刻就要行动了，千万别让心愿成为只是想想的口号。2018年，想购与您一起加油，为您家的菜篮子做好服务工作。 没错，想购时间呢，一直为大家推荐的鲜芋仙海参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的海参。那一盒200克，40多头的淡干海参，用开水把海参煮沸后，直接倒入海参焖烧杯里，24小时之后呢，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是 啊，泡发好的海参啊，用纯净水放在冰箱里，想吃了拿2根出来，煮粥、炖汤、爆炒都可以。生鲜海味的口感，加上海底人参的营养，那关键是呢，每根海参才15块钱。您说啊，家里的菜篮子是不是更丰富了？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12的朋友订购3套，说过节啊什么礼物也没买，就给爸妈包了一个红包，他们也舍不得花，又存了起来，所以啊还是得给他们买点好东西。父母都是一样的，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舍不得用儿女的一分钱。 嗯，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健康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气。海参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而且它富含了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其中的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成分更是难得的营养元素，对身体有帮助。所以呢，我建议您花15块钱给爸妈做点健康投资。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897的朋友啊，订购了5套。说着儿子到大姑家吃饭呢，就一直盯着海参吃。 哦， 看来现在这吃海参的家庭啊还挺多的。 嗯， 好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泡发起来太麻烦了。跟您说啊，一点都不麻烦。那我每天早上呢6:30起床，7点准时出门送孩子上学。那早上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很宝贵的。 对， 所以我一般都是前天晚上将这个干海参呢加水煮沸之后呢，倒入海参焖烧杯里。那第二天早上呢，直接能出2根海参，和小米一起炖煮了，10分钟就能搞定，简单方便。孩子吃了还营养，这一只焖烧杯啊，市面上要卖到299块钱。今天订购海参呢，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花1999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吃上小一年的。